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。说了半天，这是常玉春的亲娘吗？他们怎么个关系呢？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插曲。常玉春的原籍是安徽省亳州代管乱石山的。常玉春呢是个苦孩子出身，父亲母亲都是种地的农民，家里头过得很清苦。在那个年月，有钱的人家不多呀。就在常玉春两生日三岁的那一年，父母不幸患了传染病。什么病咱不清楚，就是上吐下泻，好像一种窝子病。谁知道日子不多，父母双亡，就扔下常玉春。你说这么点个小孩懂得什么呢？家里又没别人。常玉春啊一哭，惊动了介比林佑。离着他们家不远，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。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，又非常贤惠。闻讯赶到常玉春的家里头，一看呢就动了心了。这个孩子孤苦伶仃，没人抚养怎么行啊？老夫人就把常玉春抱养到自己家里头，花着钱给常玉春家里头办了丧事。以后呢，常玉春就落到老宁家。老夫人对待常玉春爱如自己亲生的儿子。本来他有俩孩子，长子宁伯彪，次子宁伯烟，又加上个常玉春。那时候不叫这个名，给常玉春起了个乳名叫三黑。宁伯彪的小时候有个乳名叫葫芦，宁伯烟的名叫二黑，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排下来叫三黑。当时宁伯彪只有七岁，比常玉春他们大几岁。那么常玉春呢，就跟宁伯烟吃宁氏老夫人的奶。这老太太心地良善呢，对自己的儿子喜欢，对常玉春更喜欢。有时候这个奶认可不给亲儿子吃，也给常玉春吃。他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常玉春长大了。小时候的事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，拿宁伯彪当了自己的大哥，宁伯烟当了二哥，一家人处得很好。可是小孩有不打仗的吗？有时候常玉春犯了虎劲，跟二哥宁伯烟就打在一块了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拳打脚踢。稍微大一点了，这宁伯烟也懂事儿，有一次被常玉春给打急了，这宁伯烟把腰一叉，小腿一撅，就骂常玉春，你不是我们家的，你是我娘抱来的，你们家姓常，你不姓宁，我们家把你给抱来，吃我们喝我们，你还打我，你什么东西，滚蛋。开始说这话常玉春不信，还跑到娘面前告状。老夫人一听，不但不责怪常玉春，还要责怪二儿子。宁伯彪比较懂事，知道常玉春不是自己家的，所以遇上这种事儿呢，总是袒护着常玉春。可小孩那时候不懂事儿行，逐渐长大了，又有一次宁伯烟跟常玉春闹翻了，宁伯烟跳脚就骂，